就是奥地利首先它很美，然后也有最美小镇嘛，然后每次去的话就有可能是赶上不同的节日，比如像圣诞节，我把欧洲巡一圈就走到了奥地利，然后觉得哇，圣诞节的奥地利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热闹，因为平时的萨尔斯堡它人很少， 对对 对，所以的话就去的契机也比较多 啊。哈啊，那二位呢，二位年轻，你们是去过几次奥地利？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 啊、第一次去奥地利啊，这次是你们两位一起去的吗？ 对，这次是我们俩一起、 哦、终于摆脱了阿拉苏了，非常开心。 对，非常开心。 我们需要他，其实 那刚刚阿拉苏说他对那边的一些小镇啊，一些这个独特的文化 ID 感兴趣、你们二位对奥地利的印象有没有自己的独特啊一个感受啊？ 说到奥地利大家都想到的是莫扎特， 对 不对？ 老莫。 对，然后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儿在教堂那附近有一个网红咖啡厅。 哦，有的有的有的。 对， 我都没有去。 中央咖啡馆是那个、 啊、对，就是旁边有一个咖啡厅。 提出了一丝怨念。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咖啡厅是之前莫扎特经常去那儿喝下午茶。 哦，对。去感受了一下哈、啊，君君有没有自己的体会？去这边的话， 有的。我去到奥地利呢，我那个体验他们当地的那个民族服， 民族、啊、 民族服， 会关注这 点，美妆会关注服饰，打扮的美美哒。 是是是。 那么呢，这次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穿他们的民族服游那个马车。 哦， 对，这、就是一次。又 一次， 我要去第四次。 这一次特别棒的体验啊。嗯，其实呢我就真的是建议大家到某一个城市的话一定要体验他们当地的服装。 嗯，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更好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也好，着装风格是不是？ 对，他们当地服装是那种很华丽的吗？ 对，是的、特别有民族特色的。 哦， 因为你上他们的民族服的话拍照的话会更和谐， 很漂亮， 风景 是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现在慢慢大家都注意到了， 一个亚洲的面孔穿当地的服装，很漂亮的风景线。 对呀、 对吧？ 是的。 我们听到了三位年轻人对奥地利自己的感受啊。当然我们是一个旅行节目，那每个人都有对奥地利不同的一些抒发的情绪，他们重在分享，分享胜过自己独自拥有。 嗯， 我们今天就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哈，阿拉苏三次的这个去到的这个阿拉苏哈， 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虽然你三次去过都没有人家做去过的两次那个感觉。你有没有 扎心了？好吗？ 这三次有没有重复的城市会去过自己的感觉呢？ 对，我觉得去奥地利嘛，一般大家都去萨尔斯堡，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小镇是一定要去的。 说这个小镇， 就是带着毕生最爱的人一定要去一次，那个叫做 毕生最爱的人去一次啊， 对，叫哈尔 斯 塔 特， 对， 是。 斯塔特真的特别漂亮，然后我去那儿的话你就会看见它的那些树啊都是长在房子上面的。 哦，真的吗？ 哇，就是跟房子一起相互的，就比如说哎，你的窗户里面都是画，对对，粘在一起的。然后呢它那个好多肥胖的天鹅。 肥鹅， 肥鹅，哎，我真的发现了，就是你去欧洲看那些动物，都比亚洲的要壮硕很多。 对 对， 人种也有， 对， 基因不一样。 是的，基因不一样，那鸡毛都能长 吃的多，吃的多。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的美，当你沿着那个小小镇嘛，旁边那样走着，滴滴答答的，特别美。然后那些小肥鹅，小优雅的肥鹅靠近你的时候，你再对着那个拍一张照片，感觉分分钟都是壁纸。更重要的就是，我当时呀，就自己随着这个小镇一直往前走，我想走到最好的那个观景台嘛。但它那个路啊非常的窄，就是你要上去的话，如果有人要下来，那你必须要挪开。 哦，挪开 啊， 就是很 让 很 窄， 非常狭窄。然后我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 哎呀，这鹅怎么这么重？ 然后一直往上走，最后就是差点迷路了。 哦， 就走到上面你会发现人很少，但是呢，纵观这个景，就这个小镇的话，你就会真正的找到当时他的宣传画的那种画面。 哎， 就从那个角度拍过去，他 的 教堂尖尖 的 呀，小鹅在下面游着呀， 对 对对，然后各种植物跟房子长在一起，然后当地人也挺热闹的，因为他那个毕竟是个旅游小镇嘛， 对 对 对， 你感觉就是哇，好像恍若隔世。 那二位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这 边。你看他们三个还是有不同的分享。 去了另外一个 地 方， 我觉得正好是两种路线来游玩奥地利。 是的，那边地方动物肥吗？ 也 肥， 肥鹅是必须的。 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次去的是卡普伦。 卡普伦， 对， 没有说过。 在那边也是一个小镇。 哦， 也是。 那个说过，这个是要提，说说看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对， 卡普伦。 我们去了，在那儿待了三天，然后那边有很多户外的活动， 徒步啊那种。 对，那有冰川。 哇哦， 还有。

得前几年特别流行挂爱情锁， 只要 快把大 桥就挂 上 了。 对， 哎，就是我，因为我是八零后嘛，你们都是九零后或者八零后，大概同龄人，大概同龄人， 看着就是九零。 九零后有很多在自己旅行当中一些新的新锐的想法、 嗯、 新锐观点啊、 嗯。 你们比如说到了奥地利，有没有一些新锐的观点给大家来表达一下？ 对，或者说你们觉得怎么玩能 更 玩出不一样的？ 对 对。 我先说啊， 还没分先后，阿拉苏 的。你看他们穿的是奥地利的民族服、 嗯， 但是我是少数民族，我穿的是自己的民族服。 哎呦， 可啊！当时去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句真心话啊，那些欧洲人，等等等等，错，欧洲人都管我喊 Queen。 哇！ 然后他们以为我是我们那的公主，啊、就对我超好的。而且 那个我们苏苏是什么族？ 土家族。 土家族。 但我们土家族的不就是有些衣服颜色，它一般是黑色或者是红色嘛？ 嗯、 然后我自己改娘了、 哦， 就是我们土家族的这个花纹锡兰卡普是不可能改它的，是彩色的。 是、 嗯。但是我想穿出去要 international 一点，嗯、对不对、嗯？洋气一点，然后我就把它改成那种蓝色、 啊。 然后我的这个视频，当时我是去了欧洲很多国家，什么意大利呀、 啊 嗯、比利时呀、啊、这些国家都去了，然后就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穿这个民族服饰， 对，我就穿这一件，当时很冷，我也要穿，就七度。我的民族服其实是很冷的，嗯、叮叮当当银饰嘛。 是吗？啊，这就只有薄薄一层是吗？ 非常薄，嗯。然后呢，我当，但是我非常骄傲的就是，当我去的时候，一开始别人以为我是韩国人或者日本人， 嗯、 我就跟大声的说 Hello, I'm Chinese、 嗯。 然后呢，他们就会很激动嘛，然后就说、嗯、那我可以跟你合影吗？我说可以，但你必须要跟我一起说我爱中国。然后就是你会看到街上就很多人，嗯、包括一个、嗯、一家子人。 小二妹，我来。没有，开玩笑， 大家就会过来跟我去喊，嗯、就是这个会成一个新的一个 风景， 对 对对，风景 很好哎， 对， 嗯，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当时 带着一个 啊， 花袄 可以的， 很具有东北大炕特色， 可以扎两边，然后带一个红绳儿， 对，我刚才还在想，我说这以后真的是一个方向，就是服装这一块 行走的 ID， 对，行走的 ID， 对， 下次我穿汉服出去。 可以，哎，我们家就有一个，哎，我们家就有一个律师，就是我们的博主，他就是穿着汉服去全世界旅行的一个律师， 是吧？ 真、 嗯、棒！明天我也整套汉服， 真的很好、嗯。而且我这样穿出去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真的，我会发现汉服啊，或什么民族服啊，穿出去多了很多， 风景 而且大家很自信、嗯，一定要自信，因为你穿出去代表的就是对吧、 啊， 自己的民族自信， 对啊， 对不对？ 你是什么族就穿什么族， 对。 那我应该穿满族服饰， 嗯、 可以 带着旗头。全套的， 挺神的，对 啊，那行吧，那先省了啊。 苏苏有这样一个自己的情节哈、嗯， 对， 那二位比如说尼古拉和那个君君、嗯，你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服饰的一些要求呢？ 穿了当地服饰， 君君有，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那个时尚造型师嘛， 是、 嗯，对。然后呢，我的话去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会根据他们的那个色彩的元素去设计我的妆容以及我的那个服装搭配的风格。 哇，好棒！ 为啥此刻有掌声？ 天哪，此处有掌声。好，那么去奥地利是什么妆容呢？请问？ 对啊。 因为奥地利呢，它是巴洛克风格嘛， 对， 所以我的衣服，所以我的选择会选择， 你说什么？ 所以要穿杜嘉班纳， 对， 所以我会选择偏轻复古一些的巴洛克造型的服装， 我的天， 妆容也是以大地色系、以金色系为主，嗯、 然后耳环是不是都要特别浮夸的那种？ 对，是的， 我懂了，这不就是我日常的浮夸？ 你时常的浮夸，日常， 晚跟你们说啊，晚跟你们说啊，豆豆每次直播你们看不到他的样子，那个耳环啊，黑头到下巴，还有一直把戴耳机嘎的耳朵还得盯一下， 我这样戴耳机再戴上。 其实我们跟年轻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一个特色很重要， 对、 嗯，态度更明显。对对， 是的，就是 很有 符号，你必须得有自己的 标签， 一定要鲜明。 对、 嗯，是的。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体会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团队的一个非常适合的那个 partner 的感觉、 嗯、 啊，而且步调极其的一致， 对、 嗯，有各自呢有各自新鲜的发现和体验。 是的， 这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三位鲜活的旅行达人哈， 没错， 博主，他们想必在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奥地利，不仅仅是奥地利和维也纳的、嗯、很多地方都 去过 的 地方都可以。 大家一定不要走开。 让我们从最前面开始，从最好的地方开始，当你读书要先念 ABC， 你想唱歌要先学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从这三个音符开始学起 Do Re Mi Do Re

美得不像话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如果你对音乐敏感，对艺术感兴趣的话，到这里就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对不 对？ 有些时候呢，因为到了一个艺术感氛围非常浓烈的城市和国家，你的创造力也会提升，对不对？比如说构图上啊，文字如泉涌的表达。 哎呀，那必须的。 短怎么写的？ 你够了， 开玩笑。哎， 两米七。 说到饮食，我觉得维也纳有没有你们三个共同喜欢的一些小菜或者酒品？有没有你们三个？有没有一起喝酒的酒吧？因为你们两个朋友有的，君君和尼古拉斯有的吧？ 这次没有， 也没有喝酒， 也没有喝酒。那吃的东西呢？ 对，逛累了你们会。 其实我们都是吃货，不用去考虑这一点。 对，可是我是一个中国胃，虽然我在全世界旅行 很多， 对，所以我一般会找中餐。 找 哦，但是奥地利中餐 维也纳多 吗？ 不多，但还可以，水煮肉还是可以的。 水煮肉找到了。 对，找到了，还可以。然后我到那些像在挪威这种小地方，不是，挪威 这种比较贵的小地方， 不是，就是人不多的。我说错了，对不起，我很喜欢挪威的啊，对不起。 是你说啊。 然后就会找中餐，你要知道，就是基本上是在那种就是大教堂周围，或者是中国人比较聚。对，我在大教堂周围，就是他们当时说的萨尔斯堡，我就找到了一个中餐馆，而且服务态度特别好。当时我去的时候，也就是快要万圣节了，还给我送了一个南瓜。 好棒 哇， 就是让我带回家玩的那种观赏南瓜， 很有爱的啊。 对对，而且那边的中国人就是对我们真的很好，我们去吃的话自己点菜什么小炒肉啊，分量还是挺足的，也没有你想要的那么贵，可能一顿吃下来人均20-30欧，我觉得还挺可以的。 还行， 二三十欧可以了， 100块左右哈。 对对，蛋炒饭什么的还挺好的。 还有蛋炒饭， 必须的。 哇，我的天哪， 不是说到处都是我们温暖的中国味道。 是的是的。那二位 partner 呢，你们君君和尼古拉，你们在奥地利这次饮食上有没有一些惊喜方面啊？有吗？也是中国味吗？ 这次对我们都是中国味，其实，而且但是那边可能芝士比较多，就是很多东西有芝士， 黏黏的， 是 吧？拉不管啊， 我觉得吃不了芝士， 我也吃不了，我芝士不耐。 哦， 不耐， 对，不耐， 不说 不耐， 不耐消化，不耐， 对啊， 也就是不爱。 是的，想问一下啊，就是因为很有艺术气息啊，他们那个广场啊，会不会有很多街头艺人去表达？你们有没有这种？因为拍摄的时候肯定会 有 一些 工 作吧。 就是他们刚说的那个大教堂在萨尔斯堡，我去那儿就看到了两个蒙古人 哦， 在那儿表演那个呼麦，那种 啊， 但是超多人围观的，还挺有。 对啊， 哎，对对，就你讲， 对对对， 但很有异域风情啊！你想在音乐之都表演 的 呼麦那种感觉， 没错， 蒙古音乐在欧洲是非常流行的。 其实呢，民族就是世界的，我们把这东西带到不同的一个地域交流，也是一个非常流动的音符的符号，对不对？ 是是是，超多人在旁边，就是特别是欧洲人在那鼓掌， 鼓掌， 对对对，然后我又遇到了， 二维码扫一下 ，CD5的一张，然后我又遇到了他的那个小市集卖东西的， 嗯， 哦，又去， 他们那边好喜欢卖那个牛的铃铛，叮当叮当叮当， 哇，我好喜欢，我喜欢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在那个市集上面的话就会便宜一点，而且他还做了一个巨大的就是国际象棋，要人自己去抱着去下象棋。 你有吗？你们有碰到吗？ 有 碰到了。 那就是同样的地方，只不过是不是我而已。 充满了怨念。 下次我们再去寻找。 因为我去的时候没有人给我拍照，是一个人。 哦，哎，对，那一个人拍照怎么办呢？ 我拍风景 啊，好吧， 开玩笑，我带了一个360度的这个相机。 哦， 哇，这个神器，老外特别喜欢，追着我在那儿买。我其实应该身上挂几个了。当时 对，应该去买。 我卖100欧，他们都会买的， 是不是？ 哦，360度相机，这又是一个神器， 就是 Lalo 嘛 ，Lalo Insta Lalo 那个。然后就是你拍的时候就是个圆球。我当时去了美泉宫， 美漂亮的地方， 漂亮， 美赞了。 哎呀，当时我去的时候刚好，哎，我好像我又忘记了，反正穿插了。反正我去的时候它是绿色的，就是修剪的特别整齐，所有的那个树呢跟一面墙一样。然后我一个人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那就是个大草坪，我就拿出我的这个360度的拍出来，就是。好像我在了一个全是绿草的这个星球上面。 巴拉巴拉巴卡拉变身， 变身！ 我给你拍一下变身好吗？真的是 照片是吗？ 对， 必须的，帅炸了！ 啊， 是不是很美？ 好看，好看， 卡通的， 超卡通，超 cute， 又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你，可以尽情在这创作。 对， 还能拍视频 的， 这个还能拍视频，又尽情创作。你看一个人都没有，我自己的美泉宫，人跟人家的美泉宫都不一样。 哇，还真是。 所以我告诉大家，去这种人景点特别多的地方呢，要敢于开阔，就是去那些尽量去人没那么多的地方呢，你会，对对对，你比如说一个小道，泥小道，一个。 雕塑啊在旁边拍，你可以创作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不用去抠背景啊。 对，但是定位一定要写上这是哪儿，要不然人说这是哪块草坪。 定位是必须的。 对，定位是必须的。 对对对， 后面打上美泉宫。 二位呢，君君和尼古拉，你们的感觉，一街头艺人的表达，拍人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分享的经验？作为摄影师， 我个特别喜欢抓拍。 抓拍 太好了，抓拍，抓拍 抓拍很考验技术的。 有比如说抖啊或者虚啊， 对啊， 你有方法 就 规避。 把快门开高就好。对，开门开门。 我说怎么每次都拍虚呢？都是 4K 高糊，放大了。 我都不知道快门 劲儿按就行了，使劲啪啪啪啪啪按。 但是去欧洲的话，因为总是下雨嘛，我去的时候运气还是好天晴，所以大家一定要带上雨衣和雨具，不然的话还挺影响 的。好 的 提醒， 对对对，你带把红色的伞在这儿撑开，哇哦，人群中，然后你把所有的都修成黑白色，你的伞是红色的，你试试圈一圈。 哇，他们这个 你看 他的形式都有，蛮 是的。其实 这个 后期加什么滤镜都已经想好了，雨中取， 对，多好，对不对？ 对啊， 是的。白天呢肯定是很热闹的，还有很多街头艺人，还有他们那些街区都是那样的哈。 对对对， 到了晚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逛过？ 有逛过夜景吗？ 我有， 你们也有吧？ 你有 我有过。 来说说，君君先，君君过来说说，你们先说啊。 夜景就是全部灯光都该开起来了， 灯光， 哎呀，还说什么？什么是灯光？ 灯光 开起来了， 灯光光亮起叫灯光， 对，灯光光光亮起， 对，灯光。 哥，你怎么了？今天是普通话不好专场，这个湖南人搞的。 光光亮起， 灯光亮， 光光亮起来 了， 就看那种霓虹灯的感觉。 对对对，整个城市都亮起来了，就特别浪漫，我觉得特别适合两个人走在里边。 亮漫吗？ 亮漫， 亮丽的浪漫。对，其实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呢，没有机会，时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原因，主观客观的因素都包括了。 对，没有进去维也纳， 没有机会，对对对，进不去。但是我如果真是听着几位在分享这个画面，不管是白天也好，进去听演唱会也好，音乐会也好，交响乐的布置也好，然后在夜晚那个灯光亮起的时候，跟心爱人走在维也纳或者任何一个小道上。 对，我突然间想，晚上是不是街上都没有人了？ 对，我刚刚说那个晚上人超级少的， 真适合两个人。 所有的就是店基本上都关了，但是呢，欧洲有点好，就它的橱窗会开灯， 是， 对， 很漂亮，你可以尽情的拍， 好亮啊， 没有人赶你走，而且它的橱窗装置很漂亮， 是的，是的， 嗯， 橱窗很漂亮， 但街上真的没有几个人哈。 对， 对，所以适合 知道了 我们去。 对，君君，你有没有就到晚上的时候，你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对颜色上啊，或者气氛上的不同？ 晚上已经看不到什么颜色了。 我也是觉得他们那个橱窗特别 漂亮， 特别喜欢拍那个橱窗，送那个九宫格图， 对， 我人也站在那个位置，我觉得特别好看，拍出来，特别有个性， 很棒，很棒，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只有40分钟的时间，还有3分钟，时间会过得很快，对不对？ 对， 遇到好的主持人和节目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其实我想就是特别想去预约下一次他们来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他们去过全世界很多的地方啊。最后的3分钟，说你们去过的国家地方，让我们听听看，让我们羡慕一番啊。 巴西啊，南极啊，智利啊，阿根廷啊，我南美去的多，哥伦比亚呀， 这些都去了， 很远的呀。 但是它的樱桃很好吃啊， 樱桃， 对对对，然后美国去的特别多，加州啊那一块儿，然后呢，欧洲我去的特别多，欧洲、北欧啊，我基本上 安排 吧，对，安排吧。 我去年一年在美国待了55天，在欧洲待了55天，他俩并列第一，然后就是韩国和日本。 天哪， 好棒！他大把的精力和 什么希腊呀，而且我是开船去的，这可以讲，就是自己搞了一个手动的那个帆船， 手动帆你自己开是吗？ 租了一个船长。 吓我一跳！ 跳岛， 君君都去过哪些地方？跟我们说说。 我去过瑞士、法国，还有奥地利啊、泰国啊这些地方。 OK， 已经很多了。 对， 摄影师 尼古拉那肯定去了更多。 我跟君君一块去过意大利啊、比利时啊，然后印度啊，然后法国，就这些地方。 很多 很多了，已经很好了。 还有那么多，什么就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啊。其实 去 世界很多的国家， 对， 而且同龄人当中，他们的经验应该是非常丰富，以及生活精彩的一部分。 没错， 对吧？当然呢，最后呢，我也希望年轻人在路上的时候多多注意身体的健康。其实这样一站一站的转站呢，时差 也 好，怎么适应自己？当然他们恢复的也快，修复的也快，因为年轻嘛。希望你们身体要健康。 我都没有时差哎。 对对，你现在已经是没有时差了。 时间的钟。 哎， 毕竟是小魔女。哎。